仲有啲嚟緊仲精彩嘅就係呢、這個。奥咩风云啊？ 唔系嗰啲，哇！呢、這个真系 哇，争啲爆咗出嚟。 好，咁我哋第四节吓，第四节。 因为头先我听到阿青哥讲咧，其实這些呢啲咧系冇呢一个嘅细集嘅，即系唔会有细集，因为唔会有人再承继一个。 唔系你咁辛苦，你都唔想你嗰啲细路鸡 延 续落去啦。 但唔单止个，仲要去报反咧，行行都有得保障嘅，可能你去买保险啊嗰样嘢。但我听到原来系唔可以嘅，连个报摊都唔可以买保险，真系太。 唔系你佢好难计嗱，你先知道嗱，保险公司你计嗰个你嘅成本，你觉得你值几多嘅，同埋你要做足嗰个安全措施，佢先赔俾你噶嘛，佢先保你噶嘛。 地盘都有保障啊，个危机嘅嘢，咁其实等于佢都系都等于你地盘一样嗰个嘅工序一样。 但系佢可能要你好贵嘅保费，你肯唔肯？ 第一冇保费，第二要佢申报收入。 系啦， 冇错。 系啊，佢点样申报收入呢其实？即係你要有一個咁嘅收入，固定嘅收入。喂，我揾$20,000一個月。如果我病咗，或者我有啲咩事嘅，或者咩意外嘅，我就根據呢$20,000嘅人工，每一個月嘅收入去賠幾多俾你。但係佢哋係冇呢個 申報，即係報唔到嘛。 唔係報唔到，報咗冇著數。 唔係淨係報反添，唔係淨係應該小反都 係咯， 都係存在依樣嘢。小反啊， 但係如果你計你，喂，如果你話佢個個月要交你交幾千蚊。 譬如你小販咧，好多嘢做唔到噶，啲銀行，譬如貸款啊，咩剩啊，你冇入息證明啊，冇咩剩啊，嗰啲。 咁即係部分，以前好風光嘅時候，就有錢就可以買樓啦。冇嘅話咧，就算有首期，而家都比較困難啦。而家 困難嘅， 係啊，呢個 point 都啱。嗰個免費報紙咧，對你嘅打擊真係好嚴重喎。 佢又唔係咁嚴重，對報應該係叫做咩？ 對報紙對你哋嘅嚴重 性，整個報紙嘅生態影響咗。 因為根據記錄或者資料啦，有少少出入啦。平均香港係300,000份報紙到一日啊嘛。 係。 咁但係其實係有1,600,000嘅係免費報紙，差一半嘅，差一半嚟。 我就 好犀利喎！ 我日日搭西鐵都有幾份，我一份都唔攞嘅。 300,000嘅報紙發行量，有1,600,000係免費報紙，即係對你哋打擊都真係好犀利喎！如果咁講，喂，如果你將嗰1,600,000係可以每份賺$1嘅，你咁個成個行業都可以大佬分到1,600,000啦。 佢100,000嗰度應該係就唔係搶我哋啩？应该就抢咗报纸嗰个广告， 系 咁佢营运困难，即系一个连锁关系，因为佢哋嗰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咁但系问题嗰个关系直接打击嗰个收费报纸就系攞咗佢个广告客户， 我变咗佢哋本身做纸媒嘅嗰个生存又少咗收入， 系咯， 哇！你做报纸又几惨啊！朝头早5:00咧，最迟都要落到去报纸档啦。 要噶，要噶啦。 跟住就搞完晒就去食嘢啦。啲两公婆看档就轮流去食嘅，冇可能一齐饮茶噶啦，冇你份啦，系咪？你行开咗个档口唔收得。跟住就一路直落去到，如果以前有晚报就去到8:00添。 系啊， 8:00收工翻去食饭。 即系你谂起都系佢新鲜事就喺 望望睇睇电视就瞓噶咯， 所以我成日都承认我哋报纸嗰班系铁人嚟嘅。嗰时我老板讲个说话，我哋如果做呢行，真系做报馆好做咁样讲，铁脚马眼神仙图。 其实报馆又系惨，跑新闻又系惨。 铁脚马艺 要行得啊嘛， 脚马眼， 点解要马眼呢？ 哇，马眼 咁正 火，马 眼系瞓觉都擘大嘅， 系啊， 唔会黑埋对眼嘅， 仲有企喺度瞓嗰个马骝， 神仙到即系要饿得嘅， 系 食又得唔食又得嗰啲咯，系啊， 唔系咧，唔系，大佬，即系嗱，你咁讲，我有啲怀疑，个报纸档喺度，两公婆，你个老公坐喺度睇报纸，唔系睇档我咪去食饭咯，你食完饭翻嚟嘅。 唔系你要冚到挨啊！你有两个人咁，个老公如果有咩冬瓜豆腐病咗唔出得嚟，咁你咪要定咯。 你唔系一日喎， 系啦， 系一年到晚喎。 因为我见到啲人咧，啲报纸摊咧系好眼瞓咧，系咁样仆喺度瞓嘅。 唔系，青哥，我见到中环有一个 是坐大班椅賣報紙 的。後期啫，係啦。呢啲可能是可能係啲報販咧都比較細路少的問題，即係唔細路唔多 嘅就賣報紙嘅， 唔係啊，都冇乜時間， 係自己娛樂自己啫。 馬東華哥出曬名啊嘛，但係坐住張大班椅喺度賣報紙噶嘛。 係嗰啲後期啫，早期都唔興嘅。 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就係咁樣嘅。 即係呢啲辛苦錢嘅大佬， 即係我哋真係 咁係咯，即係喺。在我哋僆仔年代，見到真係一年365日都有報紙賣嘅， 咪咯。 而家咧就唔係啊，而家我而家有啲報紙檔年初一、二、三都唔賣。 係、嗯、啊，你知點解咧？ 點解啊？ 因為七仔就出現啦。 哦，係係係， 方便 有七仔都唔使幫襯你。 係啦，咪變咗佢有個 冇咗個責任。 佢係唔使話個責任唔緊要啦，幫七仔啦咁樣。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嚟講，近時你如果過年啊開又可以加啊。 系啊，过年系贵啲噶，份报纸 发财报纸几钱？而家你会唔会啊？发财报纸我七仔买咯， 嗯， 系冇意义，即系有功无劳咯，个回报问题啦。 哇，即系辛苦钱啦，一日到黑做啦，其实你冇乜钱，冇钱使啊，系 主要就系你只有搵钱，搵多就搵， 除非你有不良嗜好， 机会使钱。 系，即系 咁，所以咪剩埋好多咯。 咪所以叫，所以挨到一班老布人，挨到五勞七傷啦，就揾到個錢。但都唔係成，都唔係自己享受，就俾啲細路仔啦，公書教育啦。咁、 嗯、 同時咧，咁個個咧就好多老布人咧都會買到物業嘅。咁點解買到物業呢就逼佢買個物業，譬如佢喺度賣報紙。 嗯 一早开档，好夜收档，梗系冇理由屯门啊、元朗啊， 一定喺附近。 咁啊喺呢度啊，楼上有阁楼啊，成日买个单位咁样慢慢供，咁啊又住又做仓又摆货、嗯、又收档， 系 咁嗰个行先积到佢咁样咯，咁样就买个物业，咁啊储下储下， 租又唔系办法咯， 几廿年就变咗一个街铺啦。 你租。租客人租俾你个肉官啊，冇得剩啊嘛，咁啊点死都好啦，咁样就造成呢样嘢。 同埋你冇钱使，你咪你唔使供啊嘛，凑凑埋埋一嚿俾佢啦，系嘛？ 嗯， 哇，真系即系，所以我话成日同人讲咧，你唔好睇人哋依家咁风光嘅，你挨嗰阵时你又见唔到，系咪先？人哋即系周围一由朝到黑喺度，喂大佬。落雨又淋，日头又晒，冬天哇，大佬几度喺度买报纸，四点钟起身，话俾你听四度。如果得嗰日气温得四度，你四点钟已经雪雪声走落楼下，喺度拍只手都抹唔开，你就喺度整纸。 嗯， 尤其是嗰个年代，即系卅年前仲冻啲 嘅。 系啊， 冻 啊， 系啊，卅年前对而家冻好多。 一入秋就已经， 因为嗰阵时嗰个冇咁多热啊嘛，即系冇交通冇咁多车。 真系朝头早得一两度，只手仲要摄纸，大佬摄摄下运动即系摄得嘅，即系一阵间就 呢个系真嘅，真身嘅嘢。 唔系最惨咪爆拆啊， 全部爆拆嘅手指。 嗰啲报纸几利啊！一嘢啊，劏入嚟啊！你谂下几， 全部十只手指头都爆炸， 劏到损噶，好恐好惨噶，真系，即系咪易挨嘅呢行真系。 咁啊，又讲下咧，报纸行业有啲咩嘅叫咩？ 嗰啲咩？风云事啊， 风云啊， 系嘛？ 有咩风云？ 嗱，咪 又唔算 嗱，嗰啲讲起报纸档啦，一定系涉及到啲一到利益咧，就会有啲黑社會入侵噶啦，咁有好多報紙檔，譬如嗱，你梗係有個理由去成立呢個工會噶嘛， 係冇錯，係 嘛？即係你哋初頭成立個工會咧，係保障你哋啲報販啊，定係點樣知都要成立咗呢個工會嘅咧？ 嗱，我個會創辦咗都有廿年到啦，我應該係零四五年到啦。 不過你之前係仲有一個工會嘅係嘛？ 我之前而家都有一个就有一个好传统嘅工会，咁就出现咗噶啦。咁但系嗰啲就系 老人家嚟噶， 去吹水会， 吹水会 饮茶啊、射箭啊、 麻雀会啊，亦都各地方，譬如深水埗有深水会、全港会、各自为政啊，咁啊，即系为自己行家咁啊聚下会。 即系你嗰个就系全港嘅， 咁我就创立全港报贩大联盟咧，意思就全香港报贩联合咧，一齐一股势力。大家唔好各家自去換傳書，咁就創立呢個會。咁其實嗰時有會喺度，都各自為政，咁又冇乜問題發生嘅。咁但係我哋創立會之前咧，就是、基於個當年我哋報行出現咗件大事，咁有個報販咧，係深水埗個女報販咧，就俾人斬死。 咁嗰、那個叫霞姐， 即係其實報紙都賣曬㗎啦， 大家都知道㗎啦。咁、嗯、啊，霞姐咧就點解會俾人斬死咧？咁佢唔係私人恩怨啊，唔係欠人錢啊，唔係同人殺氣。咁佢啊都代佢為咗報反講咗個説話，一個公即係唔公義，嗯、即係俾一啲發行商剝削佢啦，就係講。咁佢哋又講個喂唔得喎，咁佢當時係深水埗反會一個師傅嚟嘅，咁、 嗯、 啊即係個個都即係唔敢挑戰惡勢嚟啦，唔敢出聲，佢肯講多兩句説、話，咁就俾人哋斬四創。咁、咁我覺得咧，即係一個報反為一個行家，為一個行業咧。或者是又不是個人私利啦，整個行業講一個公道說話，咁啊生命咧，其實咁當時都就唔想你啲人開聲啊嘛，開聲咪得到霞姐嘅結果咯，嚇、咁個個都唔敢出聲啦，嗱，仲講咁多嘢，嚇、好多條命啊咁樣，甚至霞姐嘅家人都唔敢出聲嘅，都點成嚟講雖然成，咁我見有見及此，咁我就成立咗呢個會，因為我覺得呢、這個唔。整個行業應該有一啲公義出嚟嘅，咁、我出嚟發聲，咁、但唔可以有啲智慧啦，就唔可以話係幾個報反 誒、 幾個報反埋堆咁樣、我想點啊點啊挑戰惡勢嚟，咁、就出現咗呢個會嘅出現，係啦。咁、我個會成立都係比較正規少少，唔係一班人咧，我幾個有興趣啊點成嚟講。咁、我成立嗰時候咧，我記得就喺立法會，當時借咗民主黨嗰個喺 會址， 唔係唔係會址，佢有個民主黨個黨喺立法會，佢 立法會嗰個 有個佢有個 辦公室， 唔係辦公室係個會議嘅，係民主黨嘅成咁借佢哋成立， 即係佢哋開行飯盒會嗰度 啊，係啦，冇錯啦，喺成咁借咗佢哋嗰度開會，咁啊約曬即係個部委，點解最好咧？係咁成，因為嗰時都有驚嘅，成立工會啊，好大鑊，你咁挑戰啊咁樣，咁我咁啊借咗我話喺立法會開喎，唔使喺酒樓啊，橫都俾人打噶啦，咁先啦。咁個保安聽到啊，咁啊信心啦嚟啦。咁都好嚴謹噶，每日即係佢入出入會登記噶嘛。咁啊借咗會場咁成，咁登記嗰日都有成百人出席。咁啊當然有啲議員喺度啦，亦都有咁成。咁就唯一一樣就創立咗個會，咁亦都加強俾報反睇下我哋個會係唔係淨一個麻將會、吹水會，真係做嘢。咁佢亦都感覺有啲政黨啦，有啲議員支持啦。咁當時都有律師啊，成咁樣咁出現咗呢個會出現。 咁同埋你係好多時都要上立法會去做一啲爭取啊，係 冇錯， 去想去即係開會噶嘛。 而家嘅功能就係咁樣啦，係基本報反要去盡量出席啦。 咁樣使唔使交會費㗎？ 冇嘅， 哇！即系義務喎，大佬。 咁唔係，其實佢呢個會其實除咗報業之外，即係報反業之外，佢其實小販業都係佢哋做埋噶嘛。係啊，變咗其實小販有乜嘢問題都係可以揾佢哋，或者佢哋都幫小販嗰邊去爭取埋噶嘛。 有咁樣啦，有其他有出現就咁樣嘅。咁報反就不嬲都係處理報反事務。咁但係有一單嘢咧就係。幫我哋報反，亦都無端端可能同一個 case 喺一個地方，咁楞到另外一個商販，小販嚟嘅嗰啲掛牆牌啊嗰啲咁樣，咁就其實理論上就唔係範圍。咁嗰次我都幫埋手，咁自此又話原來唔係淨係小販報反嘢解決喎，小販嘢解決嘅，咁一炮而紅啦， 咁啊再做多啲。 唔係嗰次我同你傾偈咧，我嗰次又同你去台灣傾偈就係、是、話。爭取翻呢個香港個夜市啊嘛！你專登過台灣係睇夜市嗰個運作啊， 無運啊， 係營運各樣嘢啊嘛。 咁有陣時我都同開會我都講嘅，喂，俾多而家個生活咁式微，點解做翻夜市啦？係咪先啊？係，或者甚至乎我哋唔做報販去做夜市得㗎？咁我哋想謀生啫嘛。但我哋就係識做小販，可以做乜嘢咧？咁你樣都封殺，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小販嘅出路。好過你搞嗰啲無謂嗰啲咩餐車啦，嗰啲咩成， 嗰啲真係戇 居，又幫唔到人，係咪先啊？咁所以嚟講，點解你唔喺個即係夜市嗰度諗咧？咁想嚇，所以台灣我都係想睇多少少嘢。 咁你其實都即係喺兩地三岸嗰度遊走啦，都叫做 台灣那邊你又有些人啦、國內那邊或者親建制那邊你有些人啦、咁樣，即係你的角色是不是即係話喺幫他哋在呢些地方去爭取咧？ 冇錯冇錯，要嘅你係 好圓滑咁去爭取 你冇辦法嘅。譬如我打個比喻，我哋個行業好特色，譬如我哋報販，我又賣外國報紙，又賣反共報紙，咁唔通我話喺依個賣賣嚟講，咁就形成咗我哋呢個行業同我哋。 其實有冇人同你講喂，阿青啊，反共報紙唔俾賣，淨係全部賣外國報紙咁咧？ 有嘅， 都有噶， 有嘅， 一定有噶啦。 揾你傾下偈啊，話感感情啊咁啊，有嘅。 哇，嗰啲咪啲太極拳喎，好犀利， 又耍走。哇，你真係又唔得罪佢，但係又可以令到佢啊，你繼續買啦，唔理。 唔係你要聽得舒服， 係咯， 或者好呢個好高深學問嚟， 好高學問嚟喎。呢、這個即係呢個處理個技巧。 咪講嚟講咧，即係有個歷史背景俾人嚟講嗱，我哋即係呢個係我哋説服嘅。佢唔得話，等於嚟講。你叫我唔好成，咁人哋嗰度嗱，我哋報翻真係好公道啦，啊又讀得放出嚟，我呢個市場，咁我哋解釋一樣嘢，因為我哋都靠賣一張報紙為生，係先啦。咁得你要佢消失都得噶，你咪搞亂佢生活咯， 係啊， 咁簡單啫嘛， 咪咯， 係嘛？我而家唔係喎，而家我唔係要，而家我意識形態行先喎，我唔俾嗰啲存在喎，清。 咁我哋唔係噶嘛，我哋係以生活為先噶嘛，咁啊，成日國家大事關我何事啫？ 我都要揾食噶嘛， 我就係照顧報販，每天有飯食，呢個係我嘅責任嚟噶嘛，係咪先？我唔係一個政黨嘅組織，我一個行業嘅組織啊嘛。 但你真的要很婉转或者很有技巧， 不是婉转是很清晰告诉你我的身份就是这样的， 但你即是要又不要得罪他又不可以， 所以我们的报反的也都是 无党无派，但打个比喻呢，我们在全香港都有我们的报摊，咁占中嗰期间出现嘅大事啦，占中啊、占旺啊咁成日讲，咁其实好直接都同我们有冲击噶，一封路又封晒我哋小旺角啊咁成日讲。咁嗰时我哋好清晰话俾班行家听，一个黄丝有黄丝嘅态度，蓝丝嘅态度，我你又唔需要抗拒佢，亦都唔需要得罪佢，但亦都唔需要協助佢。咁所以黄丝揾你帮手，喂咁咁咁，诶对唔住，我哋做生意， 唔好意思。 蓝丝嘅帮手嚟讲，咁就避免呢个食咯。咁如果你一个我正话讲，你中意都好，你心底中意都唔好支持。咁試過係一次係咁，喺旺角突然間個報攤打電話，喂阿之峰咁樣啊，喂佢班人喺度喎，喺嗰度食喎，佢係想借啲電搭電播音樂喎，咁我唔好，佢點解唔好幫下手？我唔好參與樣嘢先啦，跟住咁我哋嘅之峰同我講啦，咁樣我同之峰講，喂唔好大佬，你哋搞你嘅嘢，咁報販揾個兩餐。佢搭咗电之后嚟讲，佢真系过关啦，俾人喐嘅大佬。 系啊， 佢啱啱佢哋话明白明白，系咪先啊？ 你转头俾人嘘都唔抵啦。 冇成日讲，我哋何必知佢又嚟讲，佢搵两餐。 系啊， 蓝丝嗰啲搵佢又系啦。我嗰条咁嘅嚟讲，又咁样又推佢，咁报反咪俾主席讲咯。即系我就扮呢样嘢，咁变咗一个有个空间喺度。 或者协调啊，一定要。 唔系好个态度好清晰话俾你听，唔系话真的做不 到，不得就 不得，這個就是你真的企穩在這個行業怎樣扮演， 但又要好又要硬正，但是要圓滑， 是沒錯， 有些原則我是你不可以沒有的， 沒錯，沒有有個原則在這裡， 但是有些事你可以談的，我當然盡量射得就 射，射得就射，暗幫可以的，但是明的那些一定不可以出現， 不是你一陣硬正得就是斬搞的，但你不夠圓滑又死，所以青哥這個位置真不是一般人做得 到，很辛苦， 我聽他我哋头先即系听佢食饭嗰时候，都讲好多嘢，真系唔系一般人做得到。 系啦， 而家太啲人做得太绝啊，太 即系而家啲人做人咧，就系我同你唔系朋友，就一定系敌人。系咪？一定要你个道理一定要绝对啱。你系嘛？你唔中意我哋就死，我连你身边嘅人，最惨系我唔中意你，我身边啲人 你都要唔中意佢。 系啦，你冇啲朋友都唔可以中意你。 呢个啱嘅。即系讲，譬如讲我哋嘅角色，唔好话各方路咁啊。就我哋而家小贩面对嘅系食环处， 系仲有环保。 食环处系啦，嗰啲其他都冇食环处，净系管嘅比拼嚟嘅。我哋而家扮演嘅角色，当然同小贩去力争啦。但我都唔可以咧，即系恶言恶语去对住个食环处。 系啊，我哋冇意思啊， 系冇意思，因为佢管紧你。 因为我做得觉得你叻在咧，喺台湾嗰边又好有 face。在親建即係在中共呢邊認識的人又好有 face， 即係其實呢些人真係好兩邊咧，我即係叫兩邊都圓滑，亦都唔可以話你係騎長草啊。 唔 係 佢， 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形容詞貓嘅，即係其實你喺竹夾縫中間而可以， 我會感覺應該你兩邊都尊重我，我點解唔尊重你啊？你唔尊重我又 唔係，其實好難嘅呢一樣嘢，我覺得真係好難嘅，因為佢個兩海峽兩岸嗰個意識形態分別太大。即是你站在中间你两边都可以有一个地位呢，这件事真的不是一个意思。我觉得是啊，你在国民党表态，你在共产党又要表态，喂大佬你真的不是一件意思，两边都可以去做到这么有什么。 所以不是第一个清哥。 不是现在还要照顾香港政府的感受。 其实我们再讲你再过来呢，就真的专登留一些东西讲的。 咁我们这一集呢，就清哥讲了去入行啦，去新宣誓啦，嗱佢咁我哋睇下清哥几时有时间咧，我哋讲翻佢喺暴反里边，佢点样曾经协调过嗰啲 case 啊，同埋点样去排难解分啊， 都好多， 系啊，都好多噶， 因为 做个暴反都唔易噶， 都系搵两餐，都系搵，咁但系都系好多要面对 嗰两餐真系 好辛苦。 呢、个丐帮咧嘅长老咧，系真系身上几廿把刀先， 冇用嘅，多刀冇， 多刀冇用嘅，系啊，嗰把口最紧要啦，冇错，系啦，咁我哋今晚啊，多谢清哥啦。我哋睇下几时 留意， 留意， 真系呢个叫暴反风云，或者叫做咩啊？ 屌就冇个血泪史啊，冇流过血， 冇流过血，但系一个系 有啊，有 都系有 流血，都可以血泪史， 血泪史，但系真系一个风云嘅事件咯，真系。 咁啊， 可以嘅，可以倾心啲嘅，因为都好多人接触唔到， 系啊， 咁亦都系一个嗱，呢点解咧？如果大家香港人明白暴反。是跟香港共生的。 是啊。 其实虽然你不是行家，不是或者一个行业，咁我相信大家都买过份报纸，或者身边的亲戚或者朋友都做呢样嘢，其实好贴身嘅。 是。 好多嘢系都可以倾下嘅。 嗱、下一集先精彩啊，下一次。 咪下次。 下一次 啦。 其实我哋今晚呢都有叫清哥放弃最大嘅事用走咗嚟。 唔系下次。 走咗嚟做我哋节目。 本来佢就逢星期三系拉头马嘅。但我哋又捉咗嚟。 喺 呢度， 要啦，今日都值得嘅，值得。 喂，好彩，今晚又有清哥阿爷噶买嘅，系 咁啊，佢太太喺出边拉紧头马。 咁我哋又冇阻阿清哥咁多时间，我哋下次再有机会再请清哥上嚟。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好，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